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再来一段。 各位好，我是徐然。刚才这醒目给我家震的，我整个半边身子都有点感觉，你知道吗？ 我记得说震的这个事儿， 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 对，郑磊跟我讲过，他说他头一次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轮那一号铁 啊， 就是就得往圆了轮嘛， 啊、 要把球打出去，你知道吗？他轮地上了，然后就噔，整个人都摁。 你要想他那张脸， 对 肉的话， 哎，那抡圆了那个劲儿真的是非常非常 大。 大对，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初学高尔夫的，我就有一窘境啊、 嗯， 就是初学的时候经常打不着球。 对， 然后呢，我就有一小聪明。因为就是我男朋友不是很会打吗， 是是是， 他就站在我旁边上就看着我打，告诉我说你哪个动作不好、 嗯、 结果我这样抡了一下没抡入球，我觉得啊好丢人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我刚才这姿势对吧，他没说话，然后我就又抡了一下又没抡着，然后我说哎这样是不是好一点，他说你能不能别装了，刚开始学打不着球的时候都是问我说我这动作对吗， 啊就觉得特别 就整个都被拆穿了你知道吗。 来吧，说咱节目行吗？ 都是你扯远了，扯什么郑磊打一号铁？ 那你为什么说自己身子麻了呢？ 这不是醒目真的吗？咱俩谁更靠近？ 你跺你也麻。 走两步吧。 嗯 啊， 所以这里是哪儿啊？ 这里是 FM 98.2。说这么多，终于说回来了，老不容易了。 声往回拉。 我们这是一个双频播出的节目，大家可以除了在 FM 98.2，还可以在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嗯、 当然，我们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锁定FM 98.2和 AM 927，每天晚上6:45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 嗯。 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砰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发生的情况啦。 什么破词儿用？ 咻咻， 赶紧。 来，另外呢，大家可以找到手机 APP 啊，这个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啊，盒饭 Lif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谢谢。 来介绍嘉宾，有新朋友老朋友啊。 今天我们来了一个，先欢迎一下新朋友吧， 嗯、 欢迎一下我们的 欢迎洪泽。来， 我觉得咱们这是戏剧类的节目， 这个词儿真没套过、啊。 咱们这是一直是说相声的是吧？ 啊，对对对对， 让你发现了， 纯口相声 啊。首先欢迎一下，认真欢迎一下、啊， 认真欢迎一下 新朋友洪泽。 漂亮漂亮！ 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其实很紧张，你知道吗？ 活了40来年，你就头回当新朋友， 那不错不错、啊， 太旧了，他已经。 再来欢迎一下新朋友， 嗯， 一梦， 一梦， 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他的节目是下一个节目的哈， 哎、 你走错房间了，可能是 被我们给 生拉硬拽来， 对，生拽过来了啊。 这证明 长太美了， 证明一个道理啊，就一是好看，另外一个最近很多演员都在戏上，你知道我最近排班难死了。 哦，怎么了？ 好些人都说哥我在横店呢，哎我在横店呢，哎我在横，我说你们就聚去吧。好多人，真的好多人，最起码得有20来口都在。 这说明我最近一直在失业。 哎， 你们在筹备你那个戏？ 是不是这个时段是拍戏的很好的时段呀、 啊？那肯定啊，全球都舒服，这季节，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温度比较合适， 肯定是啊。 嗯， 这全世界都舒服，这个春夏秋冬， 看来是在任何一个行业通吃、 啊。连房子这时候卖的都快，你知 道 吗？车还便宜呢。嗯， 对， 说那个干什么？来， 来说一下今天二位来是干啥的呢？ 主要是演我们今晚有戏最后一趴，叫今晚戏中戏。 说得好， 咱们今儿啊唯独这个电视剧剧本《小别离》当中的一段、 嗯、 说的是眼科医生方圆还有这个化妆品公司市场经理童文杰早上起来送他的女儿朵朵上学去，偶遇到社区医生吴佳妮送女儿金琴琴，以及公司老板张亮中的儿子张小雨。朵朵告诉方圆自己考英语没及格，央求着方圆去开家长会瞒住他妈妈童文杰，就这么一个段子。然后各位听众朋友期待谁来演看这个啊 这个一家三口的斗智斗勇的那个过程可以。 今儿我想这房间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往往在女婿跟女婿往往在婆婆跟媳妇儿之间是风箱里的老鼠，其实有的时候在自己的媳妇儿跟闺女之间，往往也是风箱里的老鼠。我爸在家就是常扮演这个角色， 就是咱鼠哥不是？ 你说什么？ 咱们呀， 这相声能不能好好来这段？ 咱爸是那个平常怎么就 谁跟你咱呀？烦人！ 我大哥， 我抽你了啊！我刀呢？我刀呢？ 不是，就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就他是心疼你的，你懂吧？就 是 他是就是爸爸一定是疼闺女的， 爸爸也疼儿子。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种疼，那种疼和疼闺女不 一样，就真的是闺女就是 小时候没找打你是吧？ 没有， 小棉袄那种， 可能是父子关系不太舒畅。对，就是你能感觉到父亲对女儿是那种就包容宠溺的感觉，但是他又不能不听媳妇儿的话，你知道吧？比如说媳妇儿说这时候你当爹的就应该好好去管教你闺女了。但是他可能话到嘴边又不忍心那么重的去责备你，所以他两边就容易说啊，比如说那个贝克汉姆不就曾经跟他的媳妇儿说过吗？说当我听见我的女儿说爸爸我想吃一个冰淇淋的时候，就贝克汉姆就毫无原则说我必须要给他买。 其实在中国的家庭环、 就是、 家庭这个结构中啊，或者家庭关系中啊，我觉得这个父女关系和母子关系是特别微妙的一种关系。 哎， 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当时，我媳妇还没生孩子的时候，当时就问我你喜欢男孩女孩，我说喜欢女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孩都跟父亲比较亲。对，是吧？那个于浩，你家那个 我们 爸你爸小时候没少打你是吧？ 你讲讲你的两段父子感情，你跟你爸爸，跟你儿子 啊？我以为他有俩孩子。 看我 说 漏了，我这不赶紧往回熬，你还问？ 哎呦， 媳妇儿听着呢都 没有那个， 别解释，这漏的有点生硬。 我和我爸挺好的，因为我从小是爷爷奶奶长大， 带大的 、所以就跟父母关系没有那么近。是我上了大学之后，慢慢才跟他们关系走近 啊！真的，你对准话筒，听清了， 这是吗？ 对，你说真的，其实你当为人父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像你爸，一把屎一把尿被 大 了， 还长了180斤，我也是服了。 快来吧，就是不忌口，你这。快来看今晚游戏的第一环节，叫每日网剧榜单，头一个这个太吓人了啊！单日播放量达到了2亿6251万， 是什么呢？ 剧的名字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 又是他。 播放平台在优酷平台啊。 春风十里又是你。 对。春风十里不如你呢，它是马进执导，都市情感剧，由周冬雨啊、张一山等等这些人吧主演的啊。这部剧呢改编自冯唐的小说《北京北京》，讲述了秋水在本硕连读8年的大学生涯当中，结识了爱人小红和一群好兄弟。毕业之后几经坎坷，让他们对这个青春时代产生无尽的怀念与感悟的故事。那这部持续热播近2个月的青春剧，现在已经是完美收官了。秋水、小红、赵英男啊，三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可以说是各种的走心，而且戳泪。关于这部剧的评论也是屡登到微博的热搜榜当中，被誉为是年度热搜体剧。那么细数相关的资讯，《春风十里不如你》大结局受关注最多，多数用户对于《春风十里》的这个评论关键词都是爱自己、错过、插足。 你为什么最后那个收尾收得特别的清晰呢？ 那我先说。插足 好吧， 这个在播音来讲它叫余音拖送， 我这个我懂，但是你这个有点逻辑重音，把它定在插足这事儿，我就一直怀疑你对这个戏的看法。 我没看过。 我们女性可能关注的就是爱自己。 对， 是吧？ 对， 你看了吗？ 我看了一点儿啊。 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吸引我的，我觉得 张一山的帅。 不，我不喜欢张一山那个长相的。 你得罪人这样。 我也想说，他长得 有人评价过你像张一山吗？红哥， 没有， 没事， 他们都评价我像冯巩。 哎，你别说，细看还 真比王璐还像。 其实觉得他有点像姚明，就是姚明。 那更骂人。 不是。 其实我觉得红导长得有点像超人。 谁？ Superman？ 超人？ 哪个超人？ 就是 哪集？ 就是某一个角度，就是特别像，就是那个 Superman 啊，对，很壮。然后 你知道吗？刚才红哥在某一个角度特别尴尬， 一直尴尬，整的脸 怔住了，你知道？ 就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特别可爱。 我告诉你，我前两天在读一本书，说这个微表情很有意思，就说很多情绪你能够控制得住， 但是微表情 你很难控制， 他就是 他瞬间潜意识形成、 一闪而过， 对对 对，一瞬间他嘴、什么叫真正的笑，眼睛和嘴永远是成反比的、要不然就是眯着眼睛张大， 就是说白了就是这样 哦，眯着眼睛， 你看，你笑要反比， 闭上眼 啊、就是。 如果这个人睁着眼睛还张大嘴，就是假的 啊， 就是尴尬的假笑，礼貌笑， 礼貌笑 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就是你笑那种哈哈哈哈哈哈那种，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一般都是真笑，我以为可能是为了练一练膈肌什么的， 膈肌 对，别给自己找借口了、 我跟你说，想笑成那种，就是咱们在戏里边经常看，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多假， 他得需要膈肌，所以我说这 他得需要天天早上吊嗓子 不是，他膈肌很关键，膈肌弹发哈，分析总 好吧，我们来说第二部吧， 别闹， 颤抖吧阿布啊，当然他是在优酷独播的，单日播放量是3279万， 嗯， 这部剧其实我们说过老多次了， 小纸盒， 小纸盒还来过我们节目接受过一个专访啊， 什么时候能来再来一趟， 这事交给我了、你不一定能办妥啊， 那就是没戏了是这意思 吧，问问吧，看你脸有多大呀，说的是什么呢，说这部剧主要讲述了朵星战士阿布，他意外坠落到了地球、然后就寄身于唐家庶女唐青叶的身上，而且呢还和唐家长子唐青峰在残酷的皇权斗争当中相爱相杀，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部剧呢自开播就刷爆了网络，势头很火，因为它其实制作不算大成本，但是呢它的就是这个口碑确实非常爆棚，也号称是暑期档的一个网络黑马、它主要讲述就是外星人跟地球之间一个相爱相杀的古装脑洞剧，而且呢还就非常搞笑，就我们请来的那个小纸盒吴昊的， 他是中间， 他其实就是笑点担当， 对， 就是非常非常搞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呢也有网友评价说这部剧是在信息爆炸的这个时代，你看我们每天都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网剧是吧，就在众多的网剧当中，他比起一般的比较老套的剧情，他的脑洞开得很奇妙，不会让你觉得纯粹是为了开脑洞而开脑洞这样的一种剧情，而且他很多引人捧腹的这个趣味表达也比较能抓住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他的单日播放量好像现在已经突破10亿了吧，应该已经很早就突破10亿了， 累计播放量、 累计播放量，累计播放量 对, 对，现在的单日播放量是3000多，你想他都已经播完了还3000多， 对, 对， 相当不错， 相当 不错， 这个成绩相当不错， 来吧咱们来看一看每日网大，因为我看了一下第三部网剧推荐单日播放量17万，我觉得说了真，那这个叫奇葩组合，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17万，他能躲就可以躲一躲， 对，也是可以的啊。 就为什么会，我的网剧啊， 这好像是最近咱们，而且还是多平台播出的， 对，而且是这个里面有很多一些，有名演员，大兵。其实大兵里面、 是不是因为是刚开播，还没有就是没有口碑，还没有带出来？ 我发现最近好几个，你看之前咱们说的有刘能演的那个剧的网大还是网剧网 网 大， 大， 然后也不是很 火。 其实我们还是推一推，好好推一推这个戏，我觉得可以。 来，红哥，你给我们推一下 啊！来，预备推。 这部剧叫《奇葩组合》，多平台，单日播放量17万，它是一个爆笑的网络段子喜剧哈，以胖一瘦两位奇葩男的这个故事为主线，通过反串等等形式呢，完成了文化古装 啊两个男的，对，你是那个男的，你是那个瘦的男的，开心吗？ 继续说吧， 你给自己挖坑那个事儿，你是 就一胖一瘦，我就没注意到后面是俩奇葩男嘛，哎呀。 通过反串等等形式完成了横跨古装、科幻、乡村、都市、校园、爱情等等多种题材的这种演绎，丰富的喜剧元素让观众是惊喜连连。 嗯， 刚才说了，这个剧中有大兵啊，那个相声演员唐豆豆爆笑出演，以及和著名的笑星李琦、美女组合 JJ 组合强强联手，通过脑洞大开的剧情设计和夸张的化妆造型技术，为观众带来不同以往的戏剧体验。 嗯， 剧情可叫多跌宕起伏，笑点不断。那么这部剧当中呢，有史上最雷白娘子，史上这个最猪队友，并且骄傲的自称为单纯不做作的活段子，两位男主演用自己的天生丽质，一人是多角，在短剧的这简短的剧情当中呢，穿越无数的时空，老牌喜剧演员李琦用他独特的表演方式加入其中，结合给观众带去无限的欢乐。 我感觉哈，因为他不说的是网络段子喜剧吗，我在想他是不是用的段子比较老，大家都已经听过了。 其实我反而是怎么想的、就是说因为现在各种戏都已经多了，可以满足各种观众各种年龄的观众各种需求哈、 但是有一些很多观众群年龄群的观众不一定在网上看剧， 没错，但是你不可否认，因为我刚才看到这里面的演员组构成哈，包括整个的这个设置、其实我觉得这种爆笑戏其实还是应该不会特别难看，说实话，客观的说， 所以帮忙推一推看一看，17万才是吧， 啊，好，就到这儿吧， 该使劲了啊， 之后再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可以听，而且可以看。我们也是全国第一家可视化媒体，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那个按钮，噗一点。 哎，不噗了。 噗噗一点都可以啊，就可爱。大家 全是相声字的节目是吗？ 噗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发生的情况了。今天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显示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显得咱俩的脸，你知道吗？哇 黄 哇黄的，你知道吗？ 光 黑黢黑的，真的 光线给的。 一路那么白的姑娘都显得特别黄，我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啊。她 还 是还 是白。你说的是我吧， 黄轩、啊？ 你说的是我吧？ 太伤心了。 好吧，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 谢谢。 导播老师今天咋那么配合呢？多谢了啊！ 这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灯。咱们刚才说了网剧了啊，那这一环节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网大。第一部网大叫做《霸道女总套路我》。它是在优酷播出的，单人播放量是113万。这个名字听着怪带劲的，老带劲呢。讲述的是什么事呢？不会就是给你们渗渗吗？讲述的是一个都市男女爱情故事。年轻帅气的 Jason， 为了追求高冷清熟的 Mary， 不断恶补各种套路来讨这个 Mary 的欢心。就当冰山 Mary 看似被 Jason 暖出了一股热流的时候。Jason 却发现暗自用套路得到爱情好感的背后是空虚和不踏实，殊不知正在对 Mary 感情产生矛盾感的 Jason 这个时候正掉入了 Mary 闺蜜 Susan 的顶级套路里而不自知。年轻貌美又温柔体贴的 Susan 不仅欲拒还迎，而且还主动开始渗入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还小心示好，而且连这个年轻帅气的 Jason 的事业啊，他都恨不得我给你铺平道路，你就在这溜光大道上走吧。 徐冉呐，你这个英语啊，听出点伦敦郊区的味儿。 Mary， 还有苏珊， 苏珊。 哎呀， 不是，你们怎么没听出我的套路来呢？ 没有， 我就说霸道总裁。那个霸道女总套路我的时候，我都说怪带劲的呢，就是有一种方言的感觉嘛。 可得劲， 对啊， 可得劲。 你们要懂我的节奏。 第二个叫《国民版》，播放平台是爱奇艺，但是播放量是87万。这部片子呢， 讲啥呀？ 鸡汤男马波在偶然的情况下呢，成为了当红天团 V Plus 的经纪人助理。当他沉浸在谋得一份好差事的喜悦当中的时候呢，原经纪人大雄因为突发事件被警方带走调查。 哇，好敏感啊，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读起来了。 暂时成为了 V Plus 的代理经纪人，被女团成员们好家伙叫众星捧月。提前回来大卢，这个 大卢 啊， 大 雄，大雄怒火中烧啊。其后的意外死亡更是造就了重重的谜团。正式成为经纪人的马波觉察出一丝的不安，团员们赴温泉酒店休整半个月，面对天月在酒店里的表白，马波拒绝了，而突如其来的灵玉给了天月一枪，天月却并没有死，反而开始变身。马波吓得跑进房间呼唤女孩们赶紧跑，但是一个个房间里头女孩们有的在玩人的手臂，有的用飞镖射死了服务员，有的在砍人，马波这才醒悟，原来苏珊的死和大雄的死都是出自 V Plus 女团员之手，他们是凶狠的杀人怪物，V星球大叔变成了美少女， 脑洞大开。 美少女、 嗯。哎呀，这个能不能推荐点好的呀？ 国民女团嘛，主要讲的还是这女团的事儿哈、嗯。因为现在女团其实真的蛮火的 ，AKB48、BG48、嗯，是是。 说，我 真的很多。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就现在女团有很多嘛、嗯、，BG48 还有什么的，反正。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播与经纪人有关的事儿确实比较敏感，都是真的。 对、嗯，容易想多是吧？ 也没啥想多，这事儿真。 就那么回事儿啊！ 就是犯罪就犯罪，该逮逮，这样的伸张正义，我支持。 应该 支持， 哪有 哪儿你事儿啊？ 来啊，嗯，这我也没想有事儿、啊。来到今晚新闻系环节，刚才说了咱们 终于到，哎妈呀！ 今天的这个、嗯、啊电视剧《小别离》当中几个小片段，背景介绍它是这样的。这部剧围绕着中学生出国问题展开， 嗯， 讲述了三个家庭面对孩子升学、留学、青春期的故事。在今儿的这个戏里边，咱们主要是这个方格朵一家在中考前的忙碌生活。说的是方圆和董文杰早起来送女儿上学去，偶遇到社区里的这个吴佳妮送女儿金琴琴，以及呢大老板张亮中的儿子张小雨。朵朵就告诉他爸啊、我这考试不行啊，没及格，你去吧，瞒着他妈妈。然后呢方圆就是这个丈夫啊与妻子斗智斗勇取得暂时性的胜利的这么一个小片段。 对， 谁刚才笑得这么 干？你刚才这个冷笑是什么意思？ 没有，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事儿了 啊。怎么说？ 你们是怎么斗的一般？ 哦，我小的时候就是瞒着我妈，我妈就是经常打我，给我后背都打得肿，背不了书包。 天哪！ 要说这个， 能说吗？这事儿 就是不做作业， 哦、 不做作业， 那应该的， 就是逃课。 那为啥不做作业逃课？ 就是不想做 不 小学 哦，小学 就不做作业呀、啊？ 你能有什么乐趣呢？ 就不爱做作业， 那干嘛去了呢？ 就是喜欢画画， 哦， 做画画、 哦， 有自己的爱好。 现在呢？ 现在上学，现在上学， 乖乖的啊， 乖的了， 对。好， 不闹了。 嗯，说回来，他那个那时候是不是？ 其实我更想知道，一梦，你当时你爸爸是怎么做的？ 啊，我爸就是劝嘛，就是两头劝，但是更护着我。 你看，他懂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 但你不知道 那个 他对， 一般父亲都喜欢。 就是我爸一般都是，就是我妈特别发飙的时候， 嗯、 我爸就给我抱出去。 嗯，对，要不然你爸这头前后边抽着你后背，全是，是吧？然后你爸在前面再抽，完了。 不是，主要有可能他爸是抱不动他妈，就费劲，把孩子抱上去更方便一些。 不是， 你这样太得罪老人，你知道吗？ 你们没有女儿的老爷们儿，你们真的不懂。 是吧？ 我小时候，我爸跟我妈，其实后来他们都给我讲过这事儿，就他们说好了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嗯， 一般爸爸不动手打，我从小长到大，我爸应该就打过两次还是三次，我有点忘了，但每次打都 换牙的时候吧。 不是，每次打都特别狠，因为你知道吗？爸爸一旦生气，他是脾气很难搂住的。 对， 妈妈那火吧，说不好听的，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对， 即使要真打，一般就打完了还自己特心疼，还是哎呀疼不疼 啊？ 啊 对， 宝宝呀，怎么对不起？但爸爸不。爸爸要真有点什么原则性问题，啪啪两巴掌上去，我跟你说， 对， 立马乖乖的，该干嘛干嘛。 对。 真的就是这样、啊， 我都不敢想我要打我儿子吧。 我跟你想，我现在跟你想的 是 一个问题， 是吧？ 对， 我也感觉 咱俩那儿子差不多大。 对啊， 啊， 他俩互搏吧。 不可能会随便打，是最没有道理的。 对，我也不会打儿子。 不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吗？ 我觉得该打还得打。 不对， 我感觉也是该打就是得打。嗯。说的就跟咱俩有似的，你说。那赶紧说这句吧，好吗？ 你们舍不舍得？反正我现在我家是，他妈妈更顾着孩子。 嗯， 对，有点什么情况就肯定冲我使劲。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育儿经。 那 不是咱们说正事儿好吗？ 来吧， 到时候给我们分分角色，说说戏。 那就这样吧。那这个戏其实刚才大伙咱们已经介绍的很清楚了， 很生活化。 对， 嗯、 其实说白了，像我们的标题一样，其实家庭版智斗。 嗯 嗯， 是吧？就是这个，其实像这个父亲呢，在里面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嗯，对， 是吧？那这个 受气呗， 两边堵着，两边平衡嘛。那这个、咱们就分一下角色就可以了， 行， 是吧？咱稍微调整一下。那么我看这里边分了三段，是吧？ 嗯， 咱把它拆开，也别按这个。其实这第一段呢，就是家庭的这一段， 好、 是吧？第二段呢，就是同事里，就是这个童文杰在单位的时候跟同事展现这个。他本身性格的这一段啊、 嗯， 那么后面这段也是家里这段是吧？ 嗯， 那么咱们这样，咱们把它分拆开来，也别按照一个戏来走。 嗯， 哦，好， 一幕一幕 是吧？ 一 幕 一 幕来走， 一幕一幕来 对吧？比如说第一段，咱们就按正常来， 嗯， 是吧？就一个家庭，一个父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是吧？ 嗯、 那咱按正常来、 嗯。 第二段呢，两个女同志哈、啊，女同事是吧？咱们就按照，我建议咱们按方言版的来。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行。 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这个一梦会不会说一些地方话，他说他大连话说的特别好。 废话，人大连人，你说玩意儿说的， 我没说他，我没说他是大连的呀。你这玩意儿是吧？然后那个看看那个，然后那个像徐冉就把海南话说一说，是吧？就行了，是吧？ 哇， 是吧？ 就是河北加叫河北加海南，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海南。 然后咱们就稍微分一下那个，老于是哪个？自己领。 只能 我都行。 方圆呗， 方圆。 行吧。 问题导演不演不好啊。 啊，我演那 第三部的方圆吧。 行 ，OK。 第三部分的。 行。那第一段方圆就你来，方圆就你来。第二，然后那个让。 我演方朵儿吧， 我来方朵。 啊，好吧， 按年龄说的话确实是这样。 我要是徐冉，我绝对抽你，你知道吗？ 然 后人家俩就前后进，没毛病，你知道吗？ 行，来，咱们先听一下这个原版啊，我给大家稍微找了一下。 OK， 咱们听一下啊，还是挺乐呵的。早上就是起来那一块儿，它是垫着特别轻松的音乐，来听一下。 白领高管，更快更高更强是他一生的追求。他最突出的能力就是能够迅速的把追求转化成一个个具体的要求，对自己和他周围的人。这是第一个受害者，我的爸爸方圆，眼科大夫。除了每天给病人做白内障手术外，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我妈见招拆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然而他自己仿佛也乐在其中。 喵 非早上那么大早给人叫起来背单词，你路上车上不一样背吧？早上多睡半个小时多重要。 我这懒得说你，你猪啊！ 啊， 你知不知道啊？人一天最重要的这个学习的黄金时段就是起床以后的两小时，什么都不知道。 哎，我是猪还是你？你是猪啊？ 你 五点半叫他起床，到七点半是俩小时；你六点钟叫他起床，到八点钟不也是那俩小时吗？这有什么区别？ 我懒得说，说不。八点了， 哎，朵朵，哎，快起来，爸给你跑下去。好的，天天往学校跑，真够。起来，快！ 行，那你给他把书包拿着。 那好，拿着。走， 这半天没挪呢。 走，往 下。慢点，你俩慢点。 哎，拜拜。来得及，没事。那没事，知道吧？哎， 就这么一段，听着特别生活化哈，真是， 就是跟生活里发生那些事儿特别像。 对，其实就是你演我演。 几点了？ 对， 来吧， 贴近生活。来，那我来打点了， 来， 好吧，来，预备，开始。 这是我妈妈董文杰，高领白管，更快更高更强的。 等会儿说高领 白管， 他脖子这么长吗？ 对，这个 还得是高领的，还白管了。 童文杰， 高领 童文杰。这个 白领高管啊， 白领高管， 董文杰，你这玩意儿， 我刚才读的是 高领白管， 好， 白管呢， 白管， 来吧，来， 太不尊重了， 这戏能不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错仨， 来，能不能好好的一天天， 跟导演关系可能特别好，你知道吗？ 来，预备，开始， 这是我妈妈董文杰。白领高管，更快更高更强的是他一生的追求。他最突出的能力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把追求转化成一个个具体的目标，对自己和他周围的人。这是第一个受害者，我的爸爸方圆，眼科大夫。除了每天给病人做白内障手术外呢，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我妈见招拆招，兵来兵挡，水来土掩。当然呢，他自己仿佛也是乐在其中。 好了，起床了，朵朵起床了，起床了，背单词了。 很显然，那最可怜的就是我了。 四十分钟啊，全部背完，妈妈跑步去了，快啊！ 哎呦，我说，你说你也是啊， 你非大早上起来把人叫起来背单词，你这路上车上背不一样吗？早上多睡半个小时那多重要啊！ 我跟你说，我都懒得说你啊，你猪啊！ 啊， 你知道不知道？这人最重要的一天，这个学习的黄金时段，就是早上起来之后这俩小时，什么都不懂你。 我是猪还是你是猪？你五点半叫的起床，到七点半是俩小时；你六点钟叫的起床，到八点钟不也是俩小时吗？这有什么区别呢？ 哎，我懒得说，你说不过你。你快八点了，赶紧的，快八点了！ 哎，躲，快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爸爸给你跑着去。好，这天天往学校跑，真够呛。来，咱下车走。 那你把书包给拿着。 还拿着书包，拿着书包。 你去吧，走。 走了。 这半天没挪呢。哎、 走，咱往学校跑吧，快。 啊，行吧，你俩慢点啊！哎，慢点。 拜拜，来得及，没事，放心吧啊！ 要迟到了，八点了。 没事，迟到不了啊！快走。 好，咱们来第二段啊。第二段就是这个董文杰在这个公司里面，然后同事这个 白管高领的状态、啊。 对，一定要白管高领啊，好好把脖子抻一抻，要不然这个带不出那范儿，你知道吗？后我们这个发音基础是怎么说来？叫后脖梗挺直是吧？ 后脖梗哪有这么一句？还后脖梗的？ 对，这是话剧发音基础的，你别闹，好好的一天天。 好，来吧， 来，走你吧。 这俩女孩来吧，就 这个分工是同事 一二三全你 同对 行 同事一二三全你啊、嗯、 啊 哎这个说英文吗？接喜 这、哎、这个 随便你 就看你怎么来 好好 你看 接喜是英文啊 你要我玩英国伦敦腔那郊区那味儿是吧？ 咱是英文吗？接喜对的，汤姆 赶紧走吧， 利用、我还来中文吧来。嗯，导演说咔吗？ 来， 开始， 预备， 咔就停了， 咔就没了。 Action， 来，预备，开始，来。 杰西早 啊，早， 老大，这是您要的资料，我给您截下来了哈，下载下来了。 好，谢谢。 嗯，杰西， 早，上班不许玩手机啊，过来一下，我问一下你，全国经销商大会的演示文稿你查了吗？ 嗯、啊，秘书 查了吗？ 查过了。 查几遍啊？ 两遍呢？ 两遍就够了。第十四页怎么回事？多两个的。 有吗？ 有啊，多两个白勺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有，再问问你啊，最后一页谁给我加的八呀？ 八？ 八，我们会一起努力。句号，行了，非常好，全篇结束，我们会一起努力吧。 八， 谁给你八呀？你是问号还是感叹号啊？ 老大呀，你这就都背下来了？ 我要喊你老大，这些需要我背吗？这些就跟细胞一样，长我血液里，与生俱来的。 我刚来的，我其实门口保安。 怎么样？这节奏带对不对？ 你有点过于快。 没有，我特别 想表现出这个人物的精明强干。 对，因为我天天在家演，你知道吗？ 哎呀，你们家老齐还行啊，现在。 想自己是高领白管。 那脖子抻的呀， 老长啊，累的 我。稍微有点快。 稍微有点快， 对， 嗯， 来吧，那就 谁读的？你说 不是？但是我跟你说，海清真的，他就有那种语速特别快的那种感觉。你发现他声调也不是特别高， 发蓝光的加特林， 就是快， 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飘飘飘的你们。 你都背起来了，这是秘书，我觉得他是在有一种这个跟上级领导有一种稍微的一些谄媚的。小拍一下，对不对？ 你跟红哥说，红哥刚才没拍起来，我拍的心里就是没 咯噔一下， 给拍下去了是吧？ 感觉心里没拍到位。 来第三段，来，那个那第三段呢？我来是吧？那 行，方圆吧。 行， 还原一下，一会儿咱们再串啊。 啊，行，来，那个谁，来，那老于喊一下开始吧。 三二一，开始。 哎，你不加班吗？ 今儿不加了。 啊，不加了。 哎，朵朵。你摸底考试成绩出来了没有啊？ 还没呢。 还没出来呀？ 我也不知道。 哎，真是怎么回事？哎，出来告诉妈妈一声啊。啊，我洗个澡。哎，你做饭吧。 啊，你洗吧洗吧，我做饭。 哎，你给我拍个黄瓜啊。 什么玩意儿？ 拍黄瓜。 啊，妈妈想吃黄瓜啊，这哪有黄瓜？家里没黄瓜，多，你赶紧写作业，快写完了，咱们一会儿吃饭，快。 爸。 又怎么了？朵朵，我跟你说，你这问题可严重了，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没考好，你这不是，你这不及格，你这不是小事儿，你这你妈知道不得气死。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让你救救我。 你先别说啊，别说，不是，你怎么，哎，你怎么能不及格呢？ 你说排多少名？你说你排多少名？你就全年快说。 嗯，128。 你说什么？方圆，你说话呢？ 没叫你128。多，你可从来没抽过前50，这要让你妈知道你考这128，我跟你讲，你妈你 不是爸，我知道这个问题，我主要就是这次英语没考好，你说我要是及格了，哎，这不就没事了吗？ 哎呀，朵朵，你这，哎呀，你让我想想啊，你让我想想， 不是想， 哎呀，这样好，我暂时啊先不告诉你妈，好吧？ 暂时是多久呀？ 暂时就是暂时嘛，你说暂时，咱不就不告诉你妈，等你下一次你考好了把成绩补上来再跟你妈说，咱不能跟你妈撒谎是不是？ 我发誓我下次肯定能考回来，真的真的，你帮帮我。 行，先不跟你妈说啊，先不跟你妈说。 哎，谢谢爸爸。 好， 真的，我就这次。 行，先不跟你妈说，你可别自己说漏了。 但是后天他有个家长会。 那啊，我想想，我得想个法子让你妈别去。 哎，谢谢爸爸，那我先写作业去了，我肯定哈。 你别忙活，你别忙活了，这吃饭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 你懂什么呀？这人这一生就得争分夺秒，分秒必争。 啊，对了，那什么，你这两天你加班这么多，明天后天你是不是单位也加班啊？ 啊，我明天不加班，我后天应该加班。 哦，你后天加班，那后天朵朵学校家长会，你要加班，要不然我就 啊不，哎，我请假，我可以溜出去一会儿，你忙你的，你甭管，没事。 哦，也行，正好后天啊，我也有点小事儿。 你什么事儿啊？ 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同事单位约几个一块儿喝酒，唱歌什么的。 哎，你有毛病啊？你跟同事去喝酒唱歌，你不给朵朵开家长会，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 我这不是跟人同事早就约好了吗？ 你什么约好？你同事重要还是朵朵重要啊？你开玩笑呢？你赶紧去开家长会啊！ 啊，那行吧，那我推了吧，那就我开家长会。 哎，你等会儿啊，我有个微信。哎，我跟你说，你们都笨死了，这个都接受不了。哎，行，我让电脑上给你们做去。 真厉害啊，爸！你怎么知道妈妈她说那个呀？ 这，所以这叫什么？你知道？这叫兵不厌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爸爸这些年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你知道吗？靠智慧，靠这个，靠脑袋。 佩服。 一般，世界第三。 哎，真好。 哎，我觉得这个你俩特别棒。就是，哎，你知道吗，红哥特演出了那种就是就。 哎呀，我觉得瞬间我这个年龄感啊就全在了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一梦的那个小女儿的那种。 对，她本身也有。 她特别 棒。对，特别好。 他一说完就，而且还有就比如说，我就有时候跟我爸撒娇，撒完了一会儿，哎呀，爸，谢谢您，哇，我就亲一口。 对，就 他特别棒，就完全带入情境了，让我，哎呀，好棒。 哎呀，我 要不老于再来一盘吧，老于再来一盘， 不是、啊、再生个儿子，来再来一盘啊。 老于再来番吧，其实我觉得咱把中间那番，我觉得其实拿出来特别好玩。 中间那番， 对，一定要把这个，我为什么要带着方言感呢？带着方言去做呢？因为它会融入更多的那种人物情节。你知道北京有很多的那种，咱们客观点说啊，很多人就是咱们都是从地方来到北京的哈。 对。 但是并不见得都是做一些文化类的工作， 是吧？ 但是回到老家之后，还得是你想从什么，我们叫 从铁岭，从那旮旯来的 国贸名媛，瞬间就变成了家里的小徐是吧？小凤什么的之类的是吧？这我觉得可以带着这个劲儿来说，我觉得特别好玩，能带入这种人物性格，我觉得 行、啊、 好吧？ 那还是没什么我啥事啊？ 那我觉得是这样，咱俩来这个吧。 对，你俩来吧。 对， 谁来那个？ 我先看看啊，先看。 杰西。 杰西那个，这是吧？就 Jesse。哎，我来吧，董文杰来了。 行，我觉得这样可以，来。 我来。 那我就来杰西呗。 你就是同事一、同事二、同事三。 行 ，OK。同事一、同事二、同事三加秘书是吧 ？OK。 等会儿秘书来，那个、要不然一梦来吧。 我不想有一个男秘书，我好容易我把秘书给男的。 你闭嘴，一二三就行了。 行了， 来走，准备。 杰西走啊， 走。嗨，准备走。 杰西走啊， 走。 老大，这是你要的资料，我就给你下载下来了。 好，谢谢。 杰西， 好，上面不许玩手机啊，来过来一下。问你一下，全国经销商大会演示文稿你查了吗？ 检查过了。 几遍？ 两遍。 两遍就够了吗？第10届怎么回事？多两个的。 不是有吗？ 有啊，两个白勺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再问你最后一页，谁给我加的八呀？ 八 八，我们会一起努力。句号行了，非常好，全篇结束。我们会一起努力吧？谁跟你八呀？你是问号还是叹号啊？ 嗯，老大，哪都背下来了。 我要喊你叫老大，这些我需要背吗？这些就像细胞一样长在我的血液里，与生俱来。哗哗哗哗，这顿鼓掌，快！镜头渐渐的有没有？来，感谢 杰西，你挺好，特别棒，杰西。 来，感谢 杰西，非常棒， 感谢洪泽啊，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八点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收听收看，感谢天津玉勉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 博虎点秋香， 哎， 棒棒的， 拜拜，记得 好，明儿见， 拜拜，明儿见。